那么铁饼兵们再从第九卷所谓总结开始的第三幅名为自劝音配遵修，他指示过去先佛世间佛话此个五音境不单是现代诸佛如是见，就是过去诸佛那么亦复是如是见。他说奢摩婆中就毗婆舍罗，那奢摩婆就属于指毗婆舍罗的而是观，那么奢摩婆中毗婆舍罗呢即使是只冠不如，就各乎分析就微细摩事啊，就是以这个只冠之妙各来的分析，那么辨明这个微细的摩事就不是那粗心浮气啊所能知得到。那么现在佛既然慈悲，那明显开始啊是令这个文者所谓记之于心，等到真是得禅定之时，那么到到如是的境界能够明白而不惑，因此于这个定中所现之境啊得生取相，那么这魔呢即使有几大的神力啊都不能够扰乱这个行者的道心啊，一切的邪魔都无从生起，故话魔境现前就如能暗色啊。从前你唔识得，咁啊现在佛呢将呢个五十重阴魔境界咁啊讲得清清楚楚。咁日后任何一个行者修禅定之时，咁啊五阴中用功啊所得嘅境界，你知得佢系魔障啊，不为魔主，咁你就能够明明白白知得，就唔俾佢转咗佢啦。个心够就洗除，嗱若要话对境取象，咁啊一定就起诸邪见啊，都系心中个烦恼够嚟噶。咁啊若是话我哋知得，咁啊定足所现是属于这个魔障啊，属于的都是魔境，那么我们不住不着，那么这个心中的烦恼垢呢就不以洗除，那么不落邪见啊，这个邪见呢就是专指这个行识而一，乃是自心所起的邪见啊，由妄生执着而堕落于天魔外道，是阴魔的消灭，天魔摧碎，大力鬼神。那阴魔呢就是别别指的五阴中最初的色阴，那天魔和鬼神啊以及下面的一句所谓痴昧妄想，都是别别指这个受想二阴中用功所现的境。那么现在行者以这个止观力去消之灭之以摧碎之，那么他们阴魔消灭，天魔摧碎，大力鬼神就只怕个菩萨啊。那么行者于这个定中，那么遇到那些魔境现前不生取着，那么这个止观啊连连精进，能够打破那些魔境啊，那么那些天魔那些鬼神啊他岂有不害怕，他岂有不走嘛，他能够夺命而走啊，那么他就只怕的菩萨，那么说明这个止观法门是最为有力啊，是降魔的宝柱啊，是照妖的宝镜，他说无复出生，从今以后再无啊这个种种的阴魔天魔大力鬼神魔呢出现，那么直之菩提那无诸小法呢就是说魔境既然消，当然真境佛境的现前，那么菩提正知啊亦都得以成就，那么从此至终啊中间 就永无呢个枝位曲上啊，唔会落于呢个斜途。佢下列增续就于大涅槃，就心不迷闷啊。嗱，佢往昔佢又唔发大乘心，咁啊佢就不成真相，由于唔知得前路啊，乜嘢佢就通，乜嘢佢就失。咁啊，现在前路既然明白，佢就增上众修啊，所谓上求佛道，就下化众生，佢依系菩提，就无有二际。嗱，咁啊，以上咧就系结义劝修呢个显教。嗱，咁啊，向下咧就系结义劝修啊，呢个密教啦。咁啊，若知众生，若知末世。佢移动嘅众生，咁啊，在呢个末法时期，咁啊，有一类修行者咧，佢嘅根性啊，来得如痴，咁啊，亦都来得暗钝啊，即系冇广大智慧或者冇广大多闻啦，所以佢就未识前路啊，佢就唔知得在呢个五阴中用功，所谓参禅定之时，所以呢。呢、这个五十重阴魔嘅境界，咁啊佢就唔识得，咁啊佢就未识嘅禅罗，就因为愚钝之故，佢就不知说法，咁啊佢亦都唔识得啦。讲此啊，呢、这个五重阴魔嗰种嘅境界，佢讲唔出嚟，咁佢就不知说法。但系佢就傲修三昧，咁啊佢咧亦都好中意啊。修呢个三昧禅定，嗱咁佢虽然中意修三昧禅定噃，但系由于佢根性系愚钝啊，佢又唔识得呢个五十重阴魔境界系点样啊，连讲佢都唔识得讲，咁啊当然啦，就好容易在定中啊就为魔转去噶，所以佛就话阿难啊，佢为二孔菩提。咁你恐怕此一类末法嘅时候啊，呢一类愚钝嘅众生，佢又唔识得呢个禅和中所现嘅魔境系点样，佢自己亦都唔识得讲出嚟，但系佢偏偏又喜欢修禅定，咁你哋应该咧就要劝令佢啊，持我佛顶陀罗尼咒，理由就系话你遇到咁样嘅人啊。你恐怕佢好容易为呢个邪魔所转啦，一转就将佢转咗个同呢个邪魔一样，咁啊即系堕于呢个魔道啦。咁啊现在你应该生起个大慈悲心啦，你要一心一意辩论呢一个人，咁啊持我佛顶啊陀罗尼咒啊，咁啊即系持呢个大佛顶神咒啦。佢若未能中。咁有兩方面，第一呢就話佢愚痴而不能中，第二呢就係佢一心修持未曾有時間去做，咁佢若未能中，佢就寫於禅堂，咁你教佢將呢個大十頂神咒寫好，咁掛響呢個禅堂嘅地方，等佢喺禅堂靜坐之時，咁亦都能夠啊讀中。就画在身上，嗱咁或者咧，佢将呢个大佛顶神咒啊挂在自己呢个身上，佢一切之魔都所不能动啊，咁啊而是以神咒力故，一切嘅魔障咧都冇法之扰乱啊呢、这个修禅定者，佢如当观音十方如来及究竟修正啊，及令你安难同埋法会嘅大众。咁啊，应当咧系恭敬音崇十方诸佛如来啊，系究竟都系依此嘅大佛顶法，咁啊，知得咧呢、这个五十重阴魔啊，系如幻如化，咁啊，从此咧不增不着啊，咁啊，究竟而修，咁啊，亦都究竟得正啊。是一个圣妙的法门，他说最后的垂范，你若能以此法门 所謂身體力行，亦都以身而的作質啊，可以做呢個後世嘅學人嘅模範。咁啊，隨時開示，令未悟者得到開悟啊，未知者令佢得到開佛之見，咁就名為嗰個隨法。嗱，最後者咧，即係等於佛啦。自從開始説此一部《大佛頂首蓮經》以來，咁啊，從最初教佢點樣開悟，咁啊，然後選個耳門為呢個圓通本根，在修行過程中間所歷啊，好多種嘅位置，一共有55位真菩提路。咁啊，你在修呢個圓盡止觀期間，呢、這個50重音煩惱未斷之前，所以呢個50重音魔嘅境界，你應該用呢個智慧啊，將佢觀破，將佢消滅。咁啊，嗰啲心魔，以共嗰啲外道邪魔啊，都得以消滅。咁啊，到此咧，你只要依此經去修行，咁啊，亦都可以話咧，都唔使讀第二部經啦。而因為藏經裏邊啊，你想揾一部啊，像此一部《大佛頂首蓮經》，咁啊，呢個結構啊係咁完善嘅，從最初發心修行。咁啊，將你一直就送到無上菩提佛果。咁啊，中間點樣修、點樣行、點樣開悟、點樣經歷個位置，有嗰啲魔境現前，點樣去打破，都一層一層分析啊！你若能依此經去修啦，咁保證啊，不成無上菩提，從始至終，咁啊，依其中間絕對啊！冇呢個歪曲之相發生，咁啊佛一到此，咁啊亦都咧法會要結束啊，因為佛咧係將要咧入涅槃，咁就叫做最後嘅垂法。個阿難就即從坐起，聞佛智慧，頂禮陰奉，憶時無失，於大眾中就重複答佛。咁啊，此一段經文就是第六大科中借蒙文比丘遺語的而被名五音魔境的第三科啊，名為咧更斷嘅如儀。就係阿難再問呢個五音妄想啊，係為頓斷，抑或咧係漸次斷？咁啊，阿難有問，所以佛就詳細開示啊。咁啊，又分為兩科，初科叫做疑問。又分為三科，初科就是領前法，就是領前來呢佛啊所開示這個五重音魔的境界是不以明達的。阿難就即從坐起，聞佛智慧，即是聞佛上文開示，修行過程之中，這個五音煩惱啊未曾破，有50重音魔現前之時，我哋應該點樣咧去消滅佢？咁啊，佛啊開示得清清楚楚啦，咁啊阿難亦都聽聞得啊清清楚楚，佢話聞佛智慧，咁啊頂禮就恭奉啦，咁啊阿難咧啊頂禮多謝佛嘅開示，咁啊亦都咧絕對啊。咁啊，依教奉行，佢话阴奉嘅益时嘅模式，咁啊念念咧都会益时而不散失啦。咁啊，于大众中就重复法，因为对呢个五阴之境界啊，咁啊上层究竟咧了解明白，就说明呢个五阴修行期间，佢嗰啲烦恼啊系突然间消除。就抑或啊二次消滅咧，咁因為唔懂啦，所以就請佛開示。佢話以如佛所言，五種虛妄為本想心，我等平常都未蒙如來離世開示啊。嗱，咁啊，此一段經文就係疑問嘅第二科，名為佢就行三問，就係生起咧三種問題而請問佛。 咁啊又分为三科，现在初科就系文呢个音管妄想。嗱，咁啊上文诗呢个五音文中，每一番跌字嘅时候，都话观其所有，兼顾妄想，就是、以为其本啊，乃至最后呢、这个五音中嘅微细息音咧，佢都话妄象虚无，就是、以为其本啊，咁啊说明。这个五音烦恼都是属于妄想，那么既然是妄想，当然就是生灭，是属于世间的有为法，是属于这个生死的因果。那例如色音以及受音都是属于这个生死果，那么想音呢就是属于这个生死因，若是说最后这个行色语音呢就是通于因果，那行音牵流造作，那就成为业啊，就属于个生死因。若是个牵流不得自在，属于行苦啊，咁啊行苦就属于个生死嘅果报。那咁啊最后呢个色音，佢能够含藏一善恶法，以共粗细嘅生死种子。咁一切嘅粗细生死，我执法执，都在呢个色音中所含藏，咁就名为嗰个生死因啦。嗱，此个最后嘅色音，乃属于去后来先，系作子翁啊，系一切众生一齐生灭嘅总报子，咁啊属于呢个生死果，所以五音系通于因果。论因呢方面就名为叫做十谛啊，若是论果呢方面名为叫做苦谛，若十若苦都系属于呢个有为嘅世间法。咁啊，若是话无为出世间法咧，就系属于道灭二谛。咁啊，如是嘅道理啊，向来平常都未曾蒙佛啊慈悲。嚟到好仔细咁开示，嗱例如佛咁啊，说呢个色音系呢个坚固妄想，但系就唔知得啊乜嘢坚固妄想嘅所以然，所谓虽闻其名都未知其意啊。嗱又例如佛说受音系个虚名妄想。咁啊，但系呢个受音啊，既然虚名妄想啊，咁啊原则啊，乜嘢叫做虚名妄想嘅所以然咧？咁啊亦系闻其名，都未知其意啊。嗱，又佛说想音系属于呢个用空妄想，但我唔知得啊，用空妄想嘅所以然，咁亦系闻其名就不。知其意啊！嗱，又佛说行音系属于呢个幽隐妄想，咁啊原则啊，幽隐妄想之所以然系点样嘅咧？我亦系闻其名，都未知其意啊！嗱，咁啊到最后呢、这个微细色音啊，佛说佢为妄象虚无，系颠倒妄想，咁啊原则啊。颠倒妄想这个所以然是怎样的呢？我亦是赞闻其名啊，但未知其意。那么五音各五重妄想，那么我都不明其所以然了，所以就再要请佛了，要详细开示。他说如佛所言，他说五音相中就有五种个虚妄，都为本上心啊，咁系唔系本来属于呢个妄上心呢？佢话我等平常都从来都未蒙佛开示，只个微细境界。佢话由此五音就为定消除，就为次第进啊，此就行三问嘅第二科，名为佢个问定消嘅次第。那佛来上曾经讲过，咁啊五音之中啊， 咁啊，先先对于呢个最初嘅色音中用功，嗱咁啊，最初色音烦恼尽啦，咁啊，进一步就喺呢个受音中用功，嗱咁啊，受音烦恼尽啦，咁啊，进一步就喺呢个想音烦恼中用功，嗱咁啊，想音烦恼尽啦，咁啊，先至行音显现。咁啊，一行一烦恼灭尽啦，咁啊，色音自显现啦，咁就说明呢个五音烦恼就系次第而尽，所以向下佛教啊，佢话真因即有，即系最初真因即有咧，就系最后啊五音中呢个色音，但系灭同嘅色除啊，咁啊呢个色咧就系指呢个五音中。是最初的色音，那么说明啊，我们一个行者修行之时，那么修行有效啦，那么先先呢就是啊破这个最初这个色音，那么这个向下就佛答啊，他说生因就色有，灭从就色除。生因色有就是音中呢最后那个色音，那么灭从色除就属于呢最初这个色音，就说明生起之时那是从细至粗啊，所以说生就是因最后这个色音有，但是灭的时候就是从粗至细啊，所以灭的阵子呢就是从这个最初的色音呢而灭，就属于这个次第显现。那么向下又说，他说离得顿悟就四悟的定消，他是非顿趣就因次第尽，那么说明那么若你就可以顿悟，但是若事上呢就要次第而尽，因为一切众生执这个五音为实我实法，一向执这个五音为实有，那么现在文实开五音是以幻的而化，例如上文讲，他说天文的而幻艺三界的若空花，那么天文就是心法，三界呢就是通识心而化，那识法就是山河国土和十二类众生的身，心法呢就是指这个十二类众生啊，这个心法这个心理，那么一切法虽多总不离得开这个色心而法，这个色心而法啊得出五音，那么既然天文的而幻艺三界的若空花啦，那你就知道这个五音亦复是如同空花，亦复是如同幻艺啊！有智慧者若能于此个五音用功之时，咁啊一切嘅魔境面前啊，你不起分别，咁就旁心顿歇，歇即菩提，就名为理则顿悟，咁就正悟就定消。咁啊，若是话呢个真正如痴暗顿嘅咧，你就要假设呢个无漏界定位啊，以共呢个圆妙止观，咁啊渐次修行力五十五嘅真菩提路啊，咁啊渐次而修，咁啊渐次而断啊，咁啊渐次而正，咁啊叫做次第而进。咁啊如是五重，就矮何就为界啊？指着陈三问的第三科名为问，是矮何的为界，那五音是共有五重，那么究竟何处是色音界，何处是受音界，何处是想音界，何处是行音界，何处是最后的色音界呢？那么向下的佛答，头色以空是属于色边界啊，它为速及离是受边际，为对耳亡是想边际，为灭耳生是行边际， 暂入合暂是归宿边际，就是答现在柯南所问啊，咁啊如是五重是矮何就为界，得为意如来得发心大慈，得为此大众啊清净心目，以为第一切众生作将来眼。此一段经文就是疑问的第三科，另外它的总请法就是一总请法啊，将此五音详细开示。他说为愿而来，那么柯南呢就是为愿佛啊，就发心大慈，那么发明以及宣扬啊，起一个慈悲心啊，那么讲此这个五音那种的境界，他就为此大众清净心目，那么为在座的大众啊，令他啊知得这个五重阴魔的境界，那么从此呢，那么得以破罪，那么清净一切众生啊，这个无上菩提妙心，以共这个清净宝目，他以为末世一切众生作将来眼，那么只一句作将来眼呢，就是为由佛开示，那么令末世众生知得五阴是虚妄，那不是不著，不取的不者，不为烦恼之所障碍，本有清净之眼，朗然就开过，能够洞彻之法，那么作将来眼。得佛告阿难，就即真妙明就本觉圆净，非流生死就及诸尘垢，乃至虚空则皆是妄想，依所生起则知而就本觉妙明，真经妄以发知气世间，则如演若多是迷求地形影，妄然无因，于妄想中立因缘性，他迷因缘者称为自然，比虚空性就由实幻生，因缘自然皆是众生妄心计作柯南，他知妄所起就说妄因缘，若妄缘无说妄因缘，即缘无所有，何况不知虚自然者，自古如来已以实名五音本因同是妄想。那么此一段经文就是更浅而易的第二科，名为他的答释，就是答柯南所问，佛一详细为他解释，那么又分为两科，现在初一科是正答所问，就是说佛正正式式答佛答柯南，佛正正式式答柯南将来的三种的疑问，咁又分为三科，而系初一科广达系音本妄想，就佛答其所问，详是五音咧系属于虚妄。咁除咗妄想，系根本无五音可得。咁佛所开示系前后照应。嗱，咁上文佛话妄有七界。嗱，咁三界即系五音，五音即系三界啊。咁除三界就无五音法可得，咁除五音呢，亦都无三界法可得，系同一妄想。咁又分为三科，现在初科咧系总名，个佛告阿难系自真妙明，就本觉圆净啊。嗱，此嘅精身妙明本觉明净咧，就系众生呢个真性啊。嗱，咁啊，此心系一切清净，所谓心外无化，咁啊应上文啊，所谓一切众生系实本真净。咁啊，非流生死就及诸尘垢。嗱，生死就系色受二音，尘垢咧。就是指这个掌行色啊，这三种音合埋就是五音啦。咁啊，非流咧就说明本觉圆净，所谓实本真正嘅真心啊，本无生死，都亦无尘垢啊。我话非流生死 特合之尘垢啊，说明我哋一切众生啊嘅真经妙明，本觉圆净呢就系实本真净。但系由于众生咁啊，无始时来所谓妄作妄为，随业受报啊，所以见有生死。咁啊，正在受生死之时，此心都唯一真实啊，本无所有，好似危眼见狂花。咁啊，但系虚空始终啊，本来清净，何来狂花可得呢？咁啊，亦如梦人见事啊，正发梦，咁啊，亦都无所有啊。咁啊，譬如生死烦恼，都亦复如是，系彻底虚妄。近乃至虚空，都皆是妄想之所生起啊！咁啊，众生以为烦恼生死就系有起灭，咁啊，虚空呢，空空洞洞，就名为叫做常住啊！因为虚空虽然空空荡荡，但系佢咧系如如不动啊，所以佢就执着呢个虚空系常住。其实佢唔知道烦恼生死。固然是起滅是虛妄、啊、其實虛空呢咁咪亦是起滅啊，亦是妄想之生起。所以上文正重裏面講，佢話迷惘先是有虛空啊，又話覺明空昧，明一念不覺先是有外邊呢個境界上個虛空。所以虛空呢亦是從呢個妄想生起啊，若是无妄想啊，仲边处有虚空可得呢？所以上文亦即讲，佢话若人化真归元啊，十方虚空都即皆消运啊，说明虚空亦系妄想，咁啊亦系生灭。唔单话烦恼生死啊，系生灭啊，虚空同样系生灭。个先言本觉就妙明真经，妄语发生。就知气世界，嗱，此三句经文呢，就系、是、依一心幻起之上，就系、是、如同啊依呢个清净个虚空而幻起狂花一样个物之源，在呢个本觉妙明真经妙心之中，咁啊虚妄发生咧，有呢个知气世界。而共呢这个虚空上继而依若达多，就迷头地应影啊，好似这个依若达多，那么他迷失的头，他就认这个镜中的影啊，那么其实头呢根本未有失，那么镜中里面的头影呢是彻底虚妄啊，那么头就是本来有的，所谓始终都不改啊，咁啊，譬如呢个本国净圆妙心，仍然呢系存在众生心中，人人本具就个个意味，根本就未失。嗱，咁啊，镜中个投影呢，就譬如身心世界，咁啊，现在迷头就譬如迷真啊，咁啊，形影呢就譬如形妄。咁啊，迷透就系合之圆本觉妙明真经啊！咁啊，形影咧就系合妄语合真，系知气世间。咁妄言就无因啊！咁啊，五因之妄，唔系因真有，唔系因妄有啊！所以话妄言就无因。佢话依妄想中就立因而生啊，同埋众生颠倒。不了妄本无因，咁啊依呢个妄想之中立呢个因缘性，设呢个妄想系因妄而有啊，或者设呢个妄想咧系因真而有，唔系因缘者就称为自然，咁啊更有类众生啊，咁啊甚于就系因缘嘅，佢就设呢个五音乃系自然而有，咁啊一种明呢个五音。非是因缘，咁啊亦非是自然，说明五音啊系清清净净， 本来是周遍发挥唯一而来藏经，不过有随遇之用啊，所谓随众生心应所知量，是循业发现。那么正在循业发现有十类众生之时，但是这个自心仍然是清净啊。而这个伪眼人正见空花之时，但是空仍然清净啊，何来就有花呢？说比空空性的由实幻生，设明虚空都尚且是幻生，是虚妄而有，何况依虚空所立的世界以及众生呢，更加是疑幻。只不过众生一念的迷情颠倒执着啊，是无中见有，但是正见有时亦都无所有啊。咁啊，到此境地呢，我话因缘自然，就皆是众生妄心计度。但你说呢个五音是因缘，说五音是自然啊，都是妄心计度。所以上文第三点话，但有如说啊，是都无实意。多嘛就知妄所起，就说妄因缘，就缘无所有啊！佛啊，阿难啊，你要知道呢、这个五音本来虚妄，本来无实法可得，而同空花亦如灯影啊，何来实体呢？佢话缘无所有，咁啊，说话因缘都已经系颠倒啦，又何况不知虚自然者，何况有类啊？更如痴嘅，佢根本就唔知得个中嘅道理啊！所谓呢个妄想系从何生起嘅，根本就唔知，佢就虚为自然啦、啊，咁就妄上加妄，不自故而来，就予以发明五音本因，就同时妄想，咁啊因此佛呢就为你阿难啊，详详细细咁嚟到发挥显明，解释一下呢、这个五音嘅本因啊，唔系直接同时一个妄想啊，离开妄想，咁啊何来呢个五音可得呢？以佛许说。就是以事之故啊，咁啊而来从始到终都是开始五音啦，唯是妄想，除妄想外啊，更无别法啦，都无五音可得。咁啊，以体先因嘅父母想生，以心不想，则不能来，系想中全明。不如我先言，心想燥微，口中言生。心想登高，足心掀起，悬崖不有，燥物的未来，语体必非虚妄通量，口中如何因谈吐出，亦当知愿色身名为坚固，第一妄想。咁啊，一段经文就系广达啊，因本妄想嘅第二科，名为嘅就别字啊，就系分别开字。五音之法唯一妄想，咁又分为五科，现在初科就明色音啊，为是呢个坚固妄想。佛话阿难，咁啊语体之因就父母想身啊，咁啊你阿难呢、这个肉体同埋一切众生啊，嗰、那个肉体唔系天然而有嘅。咁啊，既然系天然而有啦，咁啊，点样有呢？就系先天因为你个父母，咁啊，亦有妄想啊，咁啊，佢想生呢个下一代。嗱，咁啊，妄想就有两种，一种咧就系融通啊，嗱，第二种咧就系叫做坚固。嗱，咁啊，如果父母交合之时，当然佢就想生呢个下一代啊。而且呢，佢有呢个染污之心，想生下一代，咁佢哋融通妄想啦。嗱，咁啊，若是话揽呢个父精母血而为体啊，揽父精母血先至有呢个现成嘅肉体啊。 咁佢就癫故妄想啦，个以心非想，急不能耐，就想中全命啦。实话，如果你安啊冇呢个妄想心，你就唔会来啊呢、这个想中嚟嘅全命啊。嗱，全者就系全也，即系潜在嗰个全。嗱，命咧就系、是、命根啊，同埋即时嘅第八阿赖耶识。佢话去后来先。嗱，咁父母交合，佢就妄想求子孙啊。咁啊，由他不系父母自己嘅妄想，呢啲咧系佢嘅事。嗱，咁啊，如果你阿难啊，唔会生一个爱染心，乃至一切六道嘅众生，如果佢唔会生呢个爱染之心咧，佢就唔会入于呢个母胎。各位以心就不长啊，则不能耐，想中全命啊，唔能够入母胎，全理呢个色尘嚟揽呢个父母嘅精血而成体，就等于话，因为你啊，亦是妄想，所以在呢个中阴身之时，你就睇下世间边一类男女啊，系与你有缘，咁啊，佢哋正当交合之时，所谓有一线嘅人光发出啊，咁你睇到咧，都无千万里，你一念之间，你就会去到嗰处。咁啊，因此入胎，所以男中阴身啊，就见母生爱，见父就生亲恨啊；若是女中阴身，见父就生爱，见母咧生亲恨。嗱，咁啊，成一念妄想嘅生爱之心，你就入母胎啦。只就系由于你乃至一切众生有妄想，咁啊，与你父母呢个妄想啊相符合，先至能够全命啊，你先至入胎，咁啊有你呢个色身。咁啊，如我先言，嗱，咁啊立例啊，在于第二段，我话心想燥味，就口中言生啊，我呢个心想嗰啲酸嘅味道啫，你只系想咋，你未食啊，佢觉得口中嗰啲口水咧。佢就好自然咁流出来，咁有人问啦，嗱咁啊心想与呢个口啊，咁啊有乜嘢关联咧？都知道口属于呢个意识，嗱想咧就系属于呢个意识啊，咁啊意识与呢个潜意识相通，所以心想燥味就系口中吐水，咁啊心想升高就足心嘅酸味啊，咁如果你嘅心，你想起啊，哇，登高啊！你越想越高咧，嗰只脚就好自然啦，有啲酸酸软软啦。所以话思达言崖就足心酸杀。嗱，咁啊，始终有人问啊，嗱，呢个足呢个脚，咁啊，与我哋嘅心有咩关系咧？嗱，需知道呢个脚呢个足咧，就属于呢个心识啊。嗱，心属于意识。嗱，咁啊，六色彼此分光合作啊，系彼此相通嘅，所以呢个心想到呢个登高呢、这个悬崖削壁之时啊，咁啊，佢个身体咧就自然咧就会摇动啊，嗰只脚咧就觉得好似好酸软，因为潜意识啊，相受呢个意识驱使发动，所以潜意识啊，如同呢个冰炉。咁啊，第六意识咧，先就系如主就如如衰，跟住崖就不有燥物的未来。嗱，你心想登高时，悬崖未有面前，点解会令你足心酸杀咧？嗱，咁啊，酸嘅物未曾到你嘅口啊，点解你净系想一想，你就会流口水咧？嗱，呢啲完全系由呢个妄想所使然。我话语体就必非虚妄空灵，口中就如何啊？就因谈吐出啦，就系话你嘅色身与呢个妄心通同伦类，所以能够心想燥味啊，就口中言生， 心想登高，咁啊足心诛杀，乃至心想买中啊，你就去街买菜。佢话事不当知，语言的身就名为天国第一妄想。嗱，咁啊上文咧就广显色心融通嘅作用啊，以及个所以然。咁啊向下就结明，话色身系有质外，就名为叫做第一种啊，叫做坚固妄想。咁啊，讲到此处，时间已到啊，咁啊向下文唱，浮于明日。